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追雪球，踏着哥哥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李若冰，玉溪学校2年级1班，我在图书大厦的诵读小站给大家诵读。我给大家带来一本书，叫我会永远伴着你，我和爷爷一起读。我会永远伴着你，你将手交给我，让我带你飞越这个国度，我们轻轻地划过天际，感叹着世界的神奇，世界在我们身下是如此渺小。我会让恐惧离你远去，我会永远伴着你。 请你不要担心任何危险，不要惧怕任何鬼怪，在你面前没有不能翻越的山峰，没有不能跨越的海洋，没有不能实现的梦想，在我的怀里你能时刻起航。 我会永远伴着你，即使你在黑夜的郊外也不会感觉害怕，云彩如水一般从脚下流过，我们数着天上的星星，感受来自远方的问候。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信息，目前北五环建亭桥西侧东向西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北五环来广营桥西向东事故仍在清理当中，后车队尾排到仰山桥。东向西的事故已经清理完毕，交通正在恢复当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七十 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 该 用 他，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哎呀，快中午了，哎，吃饭去。哎，怎么三方还睡着？我看他这个姿势好像怎么睡了一宿了。哎， 别回头是死了吧？ 别，顶多是晕了。 哎， 我是怕。 不是这个说，你听说过心脏病吗？ 听说过呀。 猝死？ 干嘛听说过心脏病猝死？中风、半身不遂，我都知道。 哎呦，别回头真出事了吧？ 不是，他这岁数不至于呀、啊。你说就因为怕考不好，家里打的，那 哎呦， 我知道。他 说 他爸爸那工厂也倒闭了， 是 他们家那产业也都不行了。 你 他最近是碰点糟心事。 哎，我跟你说说一下，昨夜里头、 啊、 我好像做梦了，我梦着 你等会儿，你要是做梦就是做梦，没做就是没做。什么叫好像做梦？ 不是，我也不知道我那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 啊。怎么了？ 听你森风跟着叨吧，你 哎呦坏了，也许这人真没了，然后他临走之后给你托了个梦。 那他怎么就没给你托梦呢？ 跟你关系好啊，他要带你走，就带你走。 没，我不怎么去。哎呦。昨晚上睡觉之前他又吃了一把药。 哎呦，我知道他爸爸江南皮革厂已经不行了， 倒闭了，倒闭了。 对对对，你就别瞧了，咱叫他试试。 等等等，三宝 三宝 三宝， 哎呦三宝，哎呦完了， 三宝凉了， 软了， 没气儿了， 还、哎、已经直了。哎哎哎，别哎，你要不你看看，你看还有气没气、 要不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 蔡丁哥， 蔡丁哥， 你说了。 这样我伸手，我先探探鼻息。 哎，好。 哎呀，坏了、 啊， 他的肉体也就没有了 啊！他羽化登仙了。 你别神经病，这就是跑了。 哎，跑了， 赶紧找找找 找路了， 找找找找找。 哎，你们宿舍那三峰上你们宿舍了吗？这是女生宿舍呀。 好，本学年获得开花馒头奖学金的同学，三等奖的有赵三峰。 就获得仨馒头给他给美的， 仨开花馒头 回来让那馒头给他噎死。 好，补考同学有韩忠义， 就你一人补考。 哎哎，等会儿， 哎，我的幸运来了。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你们一个偷着学习，他我就不说了，你是亲眼看着的。 我是没做梦，幸运的女神降临在我的头上。 怎么就你我的。 我祝你成功。 我 这是一件真事儿。郑州某高校一大二男生抛下室友，早上7点多独自上自习，还把被窝伪装成有人睡觉的样子。他的舍友掀开被子才发现里面没人，不过他本人表示只是将被子随手一扔，但这个理由没有得到室友的认可。室友直呼戏精上线了，说好的一起白头的，你却偷偷焗了油。 好头， 好头吧，好头吧。通过这个故事，老叶还有老王， 在隔壁呢。 老王， 你看你们上学的时候，你们宿舍也差不了多少啊？天天你们每个人都是 叠人形， 拿被子叠。 我们现在不骂人就不错。 把枕头往里塞个什么的暖瓶，各种招。你们怎么就不比人家云南艺术学院的一宿舍？ 比的那么远呢？ 对呀， 人家晒这个荣誉证书。54张荣誉证书， 这是扑克牌，这不是 最大的那个，最厉害。 对对对，上面都画着画的。 这俩一出来都炸了，我告诉你。人家叫学霸宿舍，4个人通过司法考试，最高分。人家每天4个人互相叫着，按时起床，按时的刷网课，做真题。 我们正做假题来着。 我说我怎么那分那么低呢？做的都是假 的。被真的知识点。人家不是各自为战，互相看着，互相拉着， 集体作战。 人家是亲密的战友，彼此支撑着，真的往前走。再看看你们，是不是虚情假意，怪招频出，狼狈为奸，一丘之貉。 就跟这里没有你。 哎。 再给你们讲一下，云南有一个小朋友，才那么小，那么小， 怎么小怎么小， 头顶风霜去上学，一脑袋白发。 等会儿吧，怎么那么点孩子弄一脑袋白发呀、 啊？不是。大风大雪啊，头发眉毛都被风霜沾成雪白的了，到学校的时候这脑袋都冻成那冰碴了，脸蛋通红。可是 不知道擦擦咱能戴个帽子吗？ 孩子上学心切呀、啊、 不差戴帽子功夫。 你们怎么就不能从好地方想这件事呢？人家是冒着冰霜去上学，努力读书改变命运，大家都说这叫冰花男孩。 哦，是个男的。 你们对啊，人家早上气温-9度，小朋友走那么老远的路， 那是冷点。 人家吃的苦会照亮人家的未来， 那我们吃的馒头呢， 也能照亮我们的胃。 人家冰花， 我们认为组合馒头开花的组合。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

怎么了，闺女？这不是都依你买了吗？ 我没买。 哎呦，没买着合适的，没关系，改天再去啊。今儿咱过生日，高高兴兴的啊。 爸，我痛苦。 哎呦，别痛苦，有爸爸在，还有什么可痛苦的呀？ 不是，爸爸，我今天向我心爱的男生表白了，拒绝我了。 什么？那我告诉你，那是你那臭小子没福气，瞧不上我姑娘，嘿。 他还说我丑。 那是他的眼睛，该看病了，知道吗？我姑娘长得就是、挺漂亮的。 干嘛呀、你？ 不是，我正好这堵，这嗓子这两天。 我还不是想您，要像我二姨就好了。 那就不是我闺女了。你就说我们俩长得不好呗。 那人家不喜欢我，我应该怎么办？ 你也不喜欢他，你再换一更好的。 我爱他， 是不是身强力壮能劳动是吧？有姑娘咱这没关系，咱这么好家境是不是，咱再找一个更好啊。 哎， 回头 爸 啊， 有个事儿我一直也想跟你商量商量呢。 什么事儿你说。 就是因为我知道英飞他喜欢什么样的那种长相。 英飞是什么？ 就我喜欢那个男孩，他叫英飞。 哎呦， 因为他们家喜欢一个成语草长英飞。 那他们家还得叫草长的呀。 那个，我想那个动个念头。 我跟你说，姑娘，这念头可不能瞎动啊，差不多就得了啊。 他现在就喜欢那种网红。 网红？这人是干嘛的？ 不是网络红人吗？ 哦， 我也想整一个网络红人那种东西吧，他如意整。 那种东西往哪儿抹呀？网络红人。 我说 什么产品这是啊？ 那个款它好整，有标准模式。 还有标准模式呢？ 就是脸是尖的，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撑起来，俩鼻孔往那一搁。 谁不是在？是啊， 往鼻孔俩。 仨鼻子眼就麻烦了。 同志们呢？您看，这是那谁的女友网红？ 哎呦， 您看，为什么我女友网红？ 哎呦， 您看， 这就倒是长得不错啊。 您像我这种饼脸吧，可能还得下刀子。 哦，还得改成馍馍。 爸，您净在这打岔了。 不是我不， 这是一件好玩的事吗？ 不是啊，我也没听懂啊，关键是。 您说相声呢？谁跟您搭呀？ 那也就是你妈了。 出钱吧。 我听听就掏钱的。姑娘哎，这可是一辈子大事，咱可不能瞎来呀、爸爸给你那张卡之后，你猜怎么着？ 您也 没钱了。 主管 啊。 这钱就搁您这儿了。 行， 我估计啊，一时半会儿动不了， 就把它存上， 就存上就行了。 行， 行吧。 这是多少钱？ 这个整五十， 五十万， 整五十。 行， 这个头说了，说这个钱就先搁这儿，临时拿它救急， 我明白， 一般用不上。 备用金，备用金， 就这么个意思。 好， 行吧。您签完字，这就算齐了。 好， 最放心的就是您。 得嘞，这么些年没出过错误 啊。 哎呀。暂时用不上，五十万。 爸爸，没有这个我就活不下去。 得嘞，拿他先救我闺女的命得了。先转过来，哎，回头有空我再给转回去。得嘞，姑娘。 爸爸。 哎呦，别这么激动，别这么激动啊！哎，这张卡拿好了啊。 这里面是？ 这里面是35万。哦、 爸爸。 怎么了？哎， 我爱你呀、 哎呀，行了，好好的。 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爸爸？ 这句不像是夸我。 我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好爸爸呢？ 你跟英飞好好学学说拜年话吧啊！ 大铡刀美容院，您最终的选择。啊，不是主管，头说的啊，那五十明天就要到位。什么事儿呢？临时有这么一个救急的项目，拿这钱一垫过去，咱们后边的业务就开展了。 这是谁说的？ 总经理说的。 总经理说的 啊， 你让他过两天 啊。我哪敢呀、 我求你了，让他过两天吧。 他不是怎么了？ 过两天大铡刀就完了。 好，给我们走一趟吧。 不是，哎，我跟您走。 老狼啊、哎、我实在没想到啊。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还不是英飞给闹的， 那干的事儿都是泥地。 哎呦，幸亏没遇见曹长。 刚才我们